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小财唔出，大财唔入啊，又唔可以咁讲啊，系嘛？投桃报李啊，又唔可以咁讲啊。你识做，我又识做，我识做，你又识做，啊，咁可以咁讲啊，咁都唔会有错啦，系咪先？即系我识做时，你识做，做人就系咁噶啦。讲真，好多网友咧，即系信下先啦。牛哥好疏爽啊你，又送 B B B B G 啊，一阵间你又送香水啊，你咁撚疏爽，咁当然有网友同我讲啦，例如长毛文嗰类啦，你做坏规矩啦你， 懒晒个事 啊，做坏做贵个事啦你，系嘛，不断咁同我讲过佢，因为佢唔会做贵个事噶嘛，孤寒閪嚟噶嘛，屌你咩先，屌柒佢咪屌柒佢，系咪先，好卵孤寒啫嘛佢。佢真係點解計個數㗎嘛，佢真係點解計個數㗎呢，奇怪啊，我要幫佢糾一糾正先。當然啦，我有啲嘢收返嘅，即係話佢孤寒係應該我要收返嘅。計個數咁呢個我唔會收返嘅 ,ok? 咁有一次呢，我就話阿長毛文呢就想約一件女出去博嘢，開價開到2500、啊，其實係錯嘅，係長毛文係開到3000嘅。 OK， 唉、okay. 哎，讲少咗你五嚿水啊，陈宝文真系唔好意思啊。OK， 即系可以讲下啲几有趣噶啊，即系先至讲我啲嘢啦。人就系咁啊。阿陈宝文就好中意佢啲饭盒啦，或者佢啲兼职啦。就同我以前玩就差唔多嘅。佢好中意佢啲斜骨墙。捧墙。熟咗，即系打飞机打到熟。 就私约啦。 跟住私约啦。咁跟住就會開價啦。咁就早輪呢就有唔係早輪嘅都半年至一年到囉，可能咁上下啦。因為我睇過微信，我冇睇日子。sorry 啊。咁阿長毛文呢就同嗰條女講不如我哋私約嘅 Kelly 骨啦，佢唔係私約嘅，佢自己出嚟食下飯啦，咁你自己明㗎啦女。咁最後係開價開到3000蚊俾條女。肯唔肯嘅。當時嗰條女都四路，好仕途好㗎嘛。當時嘅因為陳寶文玩都係羅湖區玩，當時嘅羅湖嘩打飛機幾撚旺啊。你好似而家咁呢，而家得閒就冚下，得閒就封下啊，咁嗰啲客唔好話啲女啦，啲客就越玩就越少㗎啦，喺羅湖玩係咪先。咁轉咗可能有幾個月之後啦，咁一直都四路啊嗰條女啊，就唔同長毛文開到3000都唔肯。咁到咗早排啦，因為好似兩個禮拜前到啦，咁同長毛文食宵夜，咁長毛文就俾咗條微信我睇啦。咁嗰條女呢就同阿長毛文講，你係咪可以俾3000蚊我啊？跟住長毛文就冇覆啦，冇覆佢啦。咁啊，長毛文就同我講翻啦。喂，我鍾意你，想博你嗰個時候，已經過咗啦。過咗，咁過咗我就好清醒啦。3000蚊就梗係唔值啦，麻木啦，係咪先？咁當時因為你唔肯啦嘛，你唔肯咪係咁加啦。好啦，到你肯喎，但係你到你肯，咁咪唔係啦，到你肯我就已經。我就已經冇咗嗰道氣，即係冇咗嗰種諗法，咁咪唔再冇覆佢囉。 覺得唔抵啦。 覺得唔抵啦，3000蚊嘩真係好貴㗎嘛，3000蚊。咁冇嘢㗎，咁跟住阿長毛文跟住當然啦，佢嗰次冇睇佢冇覆啦，咁而家跟住覆返佢啦。咁長毛文就開始佢啲孤寒嘅性格出現啦，都唔好話佢孤寒嘅。折件係美德嚟嘅，折件性格精打細算，哎呀碌讀過書你真係唔肯同大學生係唔肯同啲。長毛精打細算啲啦。但係當然啦，佢責任都會擺返落自己度嘅。佢話因為呢我自己零用錢唔多啦，因為早排呢就鬆動啲就可以畀3000，咁而家呢就冇咁鬆動， 咁樣 2000就得。 我唔記得佢幾次佢同我講、嗯、啊，就睇翻微信我知、嗯、啊。咁佢咁啊，咁阿長邦文就冇講嘅幾多錢嘅。咁啊睇下佢又話睇翻條女蟹文降價嘅。 嗯， 就坦白講，我就話唔會噶啦。 嗯，唔係咯，點會？ 佢唔會降價噶啦，因為除非你 好難打咁樣， 你可以講同佢講話，我而家冇咁多，可唔可以俾2000都得、嗯？但係佢要你要佢自己。 嗯。 哎呀，而家你冇咁多零用錢啊？你有幾多啊？2000我都殺啦。唔會㗎啦， 咪咯，做 cheap 自己㗎嘛，大佬。 啊，佢會覺得唔會，除非你提出，我而家得二千，咁即係你求佢啦，變咗佢嚟求佢，咁先有可能。咁既然但係我就同長寶文講，喂，你而家又唔係冇飯盒，係咪先？咁你又亦都有技師，咁、你其實你唔需要揾佢啦。咁而家你套戲又過撚咗咯，係嘛？咁連2000你都慳翻啦，可以講真。咁長寶文就話係。咁所以咧，咁依單 case 長寶文應該理論上就冇跟進落去啦， 擱置咗啦， 擱置咗啦，咁啊，所以 咗啦，唔係擱置，撤回啦， 撤回咗啦，啊，就唔係暫緩嘅，我哋嗰啲即係話唔做就唔做嘅，我哋啲口氣好好多嘅，啊，就唔使道歉嘅，啊 ，OK， 好啦，咁啊，講翻我啦，咁你知啦，我好中意將我啲生活嘅嘢啊貼喺個微信啦，貼喺啲 Facebook 度啊咁樣。咁事源係點解呢？我貼咗一支 CD 嘅香水、，OK， 一支都唔平嘅支香水 ，OK 啊。咁咧，咁啊，貼啲香水，啲網友話唔使望啦，你啊，梗係俾你飯盒啦。當然佢唔知邊個啦。咁、我就可以話俾你聽啦。咁早幾日啦，大概係星期三啊，星期三度啦、我就留言俾阿小豬，我就話星期六得唔得閒啦？不如就出嚟留一你留嚟留啦咁樣。咁小豬就話唔知得唔得閒，可唔可以約個第二日嘅。佢話咁我就話我就唔可以，因為今日約咗你呀，阿陸我約咗你呀，因為我哋係早上個禮拜約咗㗎啦嘛。咁我諗住今日先過嚟嘅話，我就星期六產下小豬，咁就可以星期日就可以講返啦咁樣。咁啊，即刻錄音噶嘛，係咪先？咁樣，但如果我又唔可以星期五搞你噶嘛，星期五搞你，我一係就住多日酒店，一日翻香港再翻嚟，咁又好啦，戇鳩噶嘛。咁我所以阿小豬講喂，唔得啊，我一定要星期六啊。你自己睇下，你睇安唔安排到咯，安排到就安排到啦，唔安排唔到就再約啦咁樣。咁都冇嘢嘅。咁跟住阿小豬咧，跟住話佢話我要香水。跟住我話。照片，照片，跟住我再普通話香水照片，佢噔一聲就攞咗張CD 嘅Christian Dior 嘅香水俾我睇，咁跟住我即刻一見到個牌嗰個 model 嗰個名啦，即刻就上沙沙啦，哇真 係有啦， 屌真係掂到震，我即刻上沙啦格價啦，一睇80毫升，899蚊，咁我唔知咁800幾蚊，我買支50毫升嘅，我諗都係500 六七百啦， 係囉，500蚊500多蚊啦咁樣。咁我即係話我就話好啊，我聽日傾生意，夠鴨隻生意兩個字就好嘅，傾生意，咁我要落旺角傾生意，傾我就順便買埋啦咁樣，咁我買咗就通知你啦。咁到時都冇話約佢星期六㗎喇，因為冇啦嘛。咁跟住我話當然唔係傾生意啦，亦都唔係落旺角啦，我喺牛頭角淘大花園嗰間沙沙度行入去，即食完下午茶行入去，就問個女仔有冇呢一隻呀咁樣 CD 香水呀，跟住個女仔話有，咁佢有三種 size 一種30毫升就500幾蚊、OK， 咁100毫升呢就800幾蚊啦，喺官網度見到啦，咁支50毫升呢就係688蚊，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咁跟住我就望一望，支30毫升， 細咗就 細一滯啊，仲要500幾，500幾，即係我加多8幾蚊，8多蚊啦，就有支50毫升咯。咁因為我支50毫升係688啦嘛，但係你諗下啦，如果譬如我要再買支100毫升，我就加多200，200多。咁如果我加多8多咧，就由 三十毫升就至到五十毫升。咁我覺得，咦，五十毫升都夠啦，係咪先？因為我覺得以前咧，我送俾阿上三妹咧，我送親送八十毫升，好撚戇鳩，我覺得，即係你送一支一百五十毫升嘅又佢又開心，你送支五十毫升嘅佢又咁開心。咁你當然送啲三十毫升，我自己又我係我覺得唔開心，我覺得我啲小家。咁當然啦，就點解我唔送支五十毫升咧？因為以前阿常三妹都係咁送香水俾佢，我送好多支俾佢噶啦。咁最後我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覺得自己送親咗八十毫升咧。咁而家呢次啦，醒啲啦，咁就送翻都係買翻支五十毫升噶啦。而且個樽又冇咁大，冇咁大，因為細細個又幾好睇嘅，咁起碼好過。有好嘅支三十毫升啦，咁啊買咗啦，咁買咗咁貼翻張相，問阿小豬俾阿小豬睇啦，我買咗啦，咁我乜嘢都冇講噶啦，就我買咗啦，我話跟住我有個多謝我話唔緊要，我話唔緊要，你要嘅命我都俾你啊，我真係哇， 呢啲咪害死人咯，屌 啊屌你咯，真係害死人咯， 呢啲我一定唔會講噶啦， 我命都俾你啊。當然啦， 老婆都未必會講啊呢一句，大佬。 屌你隨口就噏啦，屌你啦呢啲唔撚實使你。OK， 好啦，咁樣跟住佢多謝牛哥咁樣，跟住我就話星期五再同你傾啦，再因為佢係星期五先答覆我，星期六得唔得啊嘛？咁冇嘢啦，咁跟住我咪將呢啲相貼咗喺朋友圈，又同時貼咗喺Facebook 咯。咁我就寫明啦。我冇嘢可以隱瞞嘅，我要送俾邊個？我要買香水係唔需要隱瞞嘅，我大概咁寫噶嘛。其實係咪咧？我梗有隱瞞啦。當然我唔係隱瞞網友啦。我喺朋友，我喺朋友微信圈裏邊，我梗係隱瞞隱藏。我計呢個鋪，我梗係唔俾零零後睇，唔俾小英睇啦，係先？上三妹都冇得睇啦，廢撚事啲圖圖添佢啲思緒啊嘛。當然係有隱瞞啦，但我咁樣寫法，我就俾其他人睇。嗱，我冇隱瞞，我會送嘢噶。嗱，其實好撚好喎，你照好撚好。一來咁啊，小豬覺得，咦？你即係呢個人都好公開大方，可能都冇乜女嘅啫喎。冇飯盒嘅喎。咁有飯盒，你點會貼啫？係嘛？嗱，我而家寫到冇隱瞞。其實都係人有隱瞞啦。呢啲心理病、心理戰嚟嘅啫。咁其他女見到。又得㗎喎，假設啦，假設就係 JJ 啊，咁當然唔會啦。佢話我又要咁樣，假設係咁講嘅，當然我有其他女話微信我，即係話我又要啦嚇。咁當然有啲女話我又要，咁我就可以揀啦。下次邊撚幹咧？屌你，唔撚得啊！呢件神手杯貴啊，而且又唔係好好樣。這個呢個咧。咦大的屌過但我要去珠海即係講返上個禮拜嗰件啦有珠海珠海就唔使送嘢啦係咪先咁係碌咦都俾我碌咗幾件跟住我就覆佢下次送俾你咁要記得多謝牛哥咁就算啦咁就算㗎啦冇就跟進啦即係到時我想博嘢啦我咪微信佢囉你係咪我就唔會話嗌你博嘢㗎啦你係咪要香水囉喂咁樣講係咪好舒服呢即係我唔係叫雞我又唔係叫你又唔係雞你係咪我又畀香水你咋嘛咁當然我自己都會畀錢啦咁我就會話我送禮物畀你囉咁其他照舊囉我以前咁多咪咁多囉咁樣而家有幾件喺手裏已經即係可能跟住嗰幾個禮拜可能又係啲飯盒啊兼職啊咁樣嚟滿夠啲網友啊。其實啲網友唔係好鍾意搶機。咁唔緊要㗎係咪先咁樣咁到星期五啦咁我就其實小豬呢好撚奇怪㗎呢個女仔。佢又話明星期五覆我嘅。佢一直星期五呢佢通常都係三點零鐘起身啦。咁我當然啦我就等佢覆嘅其實。其實我知佢唔我係估佢唔會覆㗎唔會覆我嘅咁我等佢覆等到五點都唔覆咁我知道就醒咗你都唔會覆我㗎啦佢點呢佢係要我走嚟同你講聽日得唔得係呀你知呀 即係人要面樹要皮，我要話，哎呀，得啦，我想屌閪啊！好多女仔唔會，即係尤其小豬啊，嗱，坦白講，甚至零零後都唔會嘅，即係零零後啊，零零後會嘅，零零後就幾時出嚟玩嘅，佢咁講，小影都唔會嘅。嗱，小影而家我可以講少少題外話，小影而家咩嘢環境咧？首先一，我有個網友話想包下小影。已經有網友咁樣講啦，喺我哋聊天室度嘅，我記住私人同我講，琴日聊天室講，咁佢又問我攞下小影嘅微信，咁我當然唔方便俾啦，我就話下次你嚟橫江玩，咁我咪介紹小影你識，你咪順便同佢講話包養嗰啲嘢咯，係嘛，係嘛，咁而家小影係咩環境咧？你知個橫江幾大鑊㗎啦，停曬㗎嘛，咁小影 開翻未啊？應該開翻啦， 未個開翻啊？ 冇啊，完全喂，我哋呢度都啲口爆場都開翻啦。 係啊，但係未開翻啊，唔好意思。 好、okay。 啊，我啲喺自己個臨死嘅狀態。咁小英亦都同朋友租咗地方住。咁而家喺橫江係等開工。咁首先等開工，即係冇錢啦。咁我唔知佢有冇其他啲老商好啦，即係例如我啲就有時俾下佢啦。我知佢冇，但佢都冇揾過我。佢只係有暗示嘅，就咩點贊囉，喺我啲鋪路點贊，但冇人講話有冇空呀嗰啲已經冇啦，佢就完全同零零後唔同，零零後呢其實佢嗰度都冇乜生意喎，佢好似喺上平呀，上平都好似冇乜生意喎，佢就話幾時出嚟呀，我好想去星星世界玩啦，又坦白講屌，我即係已經唔想同你去玩大佬。你四個嗰次五點幾先起步去，去星星世界，你星星世界你起碼十二點先嚟，等搞到你嘥撚曬啲錢。咁其實我嗰次嘅其實已經嬲咗，不過有時見到鳩閒就冇辦法嘅啫。咁佢話我又想去星星再玩啊，幾時同我去啊？佢就會主動溜你，即係小英又唔會溜你嘅，咁小豬亦都唔會主動溜你嘅。佢頂籠就係、好似小豬上次咁啊，我想睇戲。佢係留個言喺個朋友圈度，咁咧俾我知道咗佢呢個朋友圈呢個 post 咧，就淨係俾我睇嘅啫。因為我有另外，我冇講過，我另外有一個微信咧，其實靜靜雞加撚咗小豬嘅。我又真係睇翻小豬個 post 都冇，冇我嗰、那個冇話我想睇戲嗰個 post 喺度啊。咁我知道咧， 淨係俾你睇。 係啦，佢將其他可以瀏覽啲人咧，就全部刪曬，剩翻俾我睇。咁我就知啦，咁上次我就咁樣約佢㗎嘛。所以我知阿小豬係唔會主動搵我㗎啦。咁我咁住真係咁呢次佢話星期五覆我嘅，咁我咪星期五等囉。佢通常係三點零鐘，有我知道嘅，佢三點零鐘就出個廣告，話要訂台呀，希望啲朋友捧場呀，咁真係三點至四點啦。嗰日連鋪都冇出，但佢通常係三點至四點出嘅。咁啊，當然我啊，估到佢唔會，佢唔想俾佢知道佢醒咗啦。咁跟住就我問啦，咁我大概係五點零鐘，我五點幾先問嘅。我話明天有空嗎？佢係差唔多第一時間。有空。跟住就我得啦，咁我話照舊啦，我嚟到酒店，又俾短信你又過嚟啦。好啦，一講完呢句說話咧，跟住佢啲鋪啊。佢嗰啲咩做生意嗰啲咧， 訂台啊 嗰啲就出咗曬嚟啦。咁所以阿小豬都有啲自尊。咁冇嘢啦。咁星期日咁唔係星期六，咁攞住支香水，我仲買咗份 lego。好平嘅啫，九百零蚊。咁啲人偶嚟嘅，啲 lego 公司啲人嚟嘅。咁不如送埋俾佢嘅小朋友啦咁樣。咁我咪買埋囉，咁一齊攞上去，咁放喺酒店啦，咁留言俾阿小豬話我嚟咗啦，跟住阿小豬就五點先覆，我三點零鐘去酒店，佢五點先覆，跟住話唔好意思，我四點零鐘覆啦，應該係四點零鐘到囉，我依家睇返微信先知，咁佢話佢睇返咗咗，佢話我知啦，跟住話洗個頭先，嘩洗個頭先， 有兩個鐘 有兩個鐘。咁嗰日應該大概係五點鐘到囉，四點零鐘到囉，佢洗個頭先，跟住就等到五點零鐘，我就問你出洗完頭未？佢話洗完啦，佢話坐佢嚟緊㗎啦，咁跟住佢我話你大概幾點到啊？佢話七點半， 咁通常咧，啲女仔话七点半咧，你就预个八点啦。 嗯， 预个八点。咁啊，咁我喺度等啦。我话唔紧要咯，做个其实最紧要你嚟啫，因为酒店就订咗咯，香水又买咗咯。即系我冇可能将香水攞翻。而家如果你唔嚟，我搵大镬噶嘛。 嗯。 即系其实过关我搵惊噶嘛，香水要打碎噶嘛，系咪先？咁我肯嚟，你肯嚟得啦。咁啊，咁我少睡一会啦。你嚟到差唔多就俾卵我啦，即系比较短信我啦。咁啊好，咁我又真系瞓咗一阵嘅。 嗯。 啊，咁跟住就大概都接近八点。 嗯。 跟住佢就话我差唔多到啦。咁啊话好啦，我佢开头嚟话咧，我不如我自己上嚟啦，我上嚟走呢房。揾我啦，其實某程度係咪好正先咁樣？ 係啊， 但我就又係鳩噏嚟啲心理戰嚟、 嗯。 我就話：哎呀，如果我要你上嚟咧，就唔好睇。其實有個男仔接你上去房咧，就比較好睇啲。 嗯， 即係我意思話 風度啲啊。 係啦，風度啲就唔你唔係一隻雞咁樣。 咁理論上，我嗰間酒店好似要嘟。 可以噶， 都 lift 噶，我記得。 唔係，都可以噶，都可唔誒？ 要都 lift 噶。 佢咪俾張卡你咯？如果你登記嘅話，俾、 哦、 張卡你咯。 要登記咯。 啊，佢嗌得出我房號、我嘅名，咁佢俾張卡你登記咯。 嗯。 啊，咪登記就俾張時卡你咯。 嗯。 即係可能就係 do 嘅咋。 嗯。 咁我話唔好啦，我不如嚟接佢啦。 嗯。 咁啊，咁啊好啦，咁當然我嗰度咁尊重佢，係咪先？好 ，OK， 咁你咁嗱，等佢啦，都等一陣間。咁佢咧就話，今日佢見到佢嚟啦，佢行佢遠遠行咁過嚟。咁我就話，你唔係坐滴滴嚟嘅咩？ 嗯。 嗱，跟住佢話係啊，不過我喺對面落車啫嘛。我心諗唔啱路嘅喎。 嗯。 對面冇可能落車嘅喎，你應該順路就喺呢邊，我呢邊落車嘅喎。咁我就喺度諗啊，你係梗係。话俾我听，即系赶时间，就唔肯话俾你搭咩车。其实你咪又系搭地铁、 嗯， 你系应该喺你应该喺大浪转车去常平，由常平去火车站，由火车站搭地铁嚟啦。但系你又唔想俾我知道，啊悭翻啲钱， 嗯、 就唔话俾我坐滴滴啦、因为呢次我冇俾钱噶啦嘛、因为我有香水送我，梗唔会俾车费啦、但系佢问我攞，我俾噶。 嗯 ，OK。咁啊，跟住我話得啦，你嚟，我話喂，好肚餓，不如食嘢先啦。食完嘢先睇你就唔好上房啦。你登記咗，我哋就即刻走啦。好，咁啊，噼里啪啦，咁啊，一登記咗，我哋冇即刻上房。 嗯。 咁跟住就係揾死啦。跟住我去咗鑽石廣場、下面嗰度食韓燒啊，唔貴啊，幾好食啊，300蚊都唔使，兩條友。 嗯。 咁啊，食完之後咁啊，上樓上睇《數獨二》啊，好睇啊。 嗯。 不過如果接駁出街就好，可能落咗畫啦。嗰、那個中環站咧一比一嘅，我諗搭嗰個道具咧，搭嗰個佈景咧，都起碼過100萬以上嘅嗰、那個佈景。 唔止100萬啦， 唔止啊，即係隨時唔知啊，一比一中環站， 嗯、 好撚似，成個中環站掃鳩曬，好啦好睇。咁啊，唔好講，咁啊即係同佢睇食完嘢，睇完戲啦，咁啊梗係上房啦，咁翻酒店啦，咁啊梗係首先梗係。佢坐喺我張床隔離啦，咁我就逐樣俾佢啦。首先梗係俾樣平嘅，俾佢睇下啦。佢個仔唔係佢話小朋友啦，嗌小朋友嗰份禮物啦。我話呢啲人偶嚟嘅，因為我幾次送 LEGO 咧都冇人偶喺度嘅。咁呢啲 LEGO 咧就可以俾佢配合佢嘅玩具玩啦。咁佢話多謝，跟住我就話嗱呢支香水又送俾你啦咁樣。跟住佢跟住我話使唔使打開嚟睇下？佢話好啊，咁我咪幫佢打開嚟睇啊。一睇完之後，佢問一問，跟住綁一聲寫咗一啖啦。 嗯， 我話多謝，我話多謝，唔係佢話多謝，我話多謝，唔係佢寫咗一啖話多謝嘅，咁佢寫咗一啖我都話多謝。 嗯， 咁樣跟住咧咪開水沖涼咯。 嗯， 咁跟住咗就係幫佢入翻個 pad 度啊，即係入翻個盒啊咁樣，咁喺度又攬攬石石啦，隔住件衫揸揸波波啦，咁啊好撚即係。 咁投入啦， 都 OK 嘅呢啲其實已經慣咗呢咁投入㗎啦。咁因為咧，我就諗緊點解我送支香水，我諗啊，喂，小豬咧，其實我咁多年係一步一步嘅。 由佢就咁係一個神手妹，慢慢轉咗型，佢一唔做咧，咁我跟住零零，但佢一路都唔肯擔啊嘛。咁我喺度諗，嗱送支香水，咁得唔得咧？咁樣，咁啊當然啦，我咪同佢都係照及啦，抱抱肉啦嗱，肯影相啦而家。你睇咗相啦？系你先睇有得睇嘅，其他网友冇得睇。 Okay. 当然啦，冇露点啊， 冇嘢睇 嘅，只系个样同埋浸咗喺啲泡泡浴嗰度嘅啫。啊，系影下相咁样，咁影咗张相，咁啊，跟住大家擎干水啊，喺张酒嗰度等啦。咁跟住佢阿小朱就揽过嚟啦，一坐瞓咗张床度就除咗件毛巾就揽过嚟啦。咁揽过嚟就喺度搞我粒鱼头啊！因为点解？因为我又搞紧佢一粒鱼头啊嘛。因为我知道噶，我加埋网友一样嘢啊。如果个女仔摸你边度咧，佢自己都好想人摸佢边度嘅。因为佢会觉得 啊，我呢度敏感喎、 啊。吓、啊，我呢度敏感啊，你都敏感。其实就 sorry 啊，我乳头系一啲都唔敏感嘅。 我都系。 系咯，但系好多年咧，但啲女仔摸你乳头咧，佢好专注摸你乳头。你越摸咁佢越摸，当然。硬就緊㗎啦，係先咁冇我冇嘢㗎，跟住佢啜下我乳頭啦，跟住我就撳住佢頭，推一推佢，推一推佢前少少，擔唔擔咧？嗰時候已經硬曬㗎咯，凍即係神山虎出曬嚟㗎咯，擔，值啦，680蚊加副爛鳩 lego 幾廿蚊，值啦。喂，你要記住一樣嘢。即係佢一向都唔肯擔嘅，即係擔可能係佢嘅尊嚴，或者佢擔白個佢可能一個好厭惡，但係佢可以放低呢一樣嘢而擔，咁其實你係贏曬嘅，你係用咗嗰幾嚿水買咗佢一個尊嚴，大佬，即係由0.00開始買咗佢第一次尊嚴，第一次都好似唔知送啲乜撚，又送 B B G 好似係啊送錶，第二次。就係擔啦，我唔記得係咪啦，總之第二次送香水就擔啦。當然啦，擔嚟做咩？ 完全冇技術係嘛？ 屌你！哎呀，我其實屌就真係好撚契弟嘅，但唔講兩句真係唔得。即係阿零零後就朗啊，我估計而家唔朗㗎啦，唔朗㗎啦，應該而家已經技術好咗啦，因為你喺常平做係嘛，技術會好咗。如果唔知咧，好因為有啲時間冇見。小豬係咩咧？即係其實擔最好係咩？心喉啊嘛，你唔心喉都擔心啲啊，擔一半，即係落唔到，唔好話落到底啦，因為咁長可能真係頂住個喉嚨，咁呢都唔係落一半呀、啊，即係唔對我條豬唔公平，你明唔明啊？得上邊一擔下，下邊又冇，又唔啜，仲要喐喐，大概擔又唔係耐，分零鐘都唔知有冇。咁叫做擔過囉，咁其實都好。咁擔完之後，咁我叫佢坐上嚟囉，咁其他嗰啲就唔講啦，即係成日節目都 自動零零啦， 係自動零零啦，而家同佢都冇呢樣嘢㗎啦，冇隔膜㗎啦，係咪先？當然，因為坦白講啊，如果佢唔係小姐嚟㗎，話聲咧，佢有兼職，佢唔好話兼職啊，佢係一個 佢媽咪嚟㗎嘛， 係媽咪嚟㗎啦，人妻嚟㗎啦，我要一個咁嘅角度睇佢㗎，記住啊！啊，小姐你就可以諗下，而家小姐都可以開始好羅啦，我係咪先？但當然我控制得到嘅，小姐我唔搞嘅，我一唔係唔搞，我一定大嘅。啊，呢樣我最後都控制得到嘅。但係小豬唔係噶嘛，係咪先？咁坦白講，小英我都想啊。其實點解嗱，我又可以講下聽，點解我而家呢排唔揾小英咧？其實就話俾你聽，我就明知我有時我明知俾佢知道我喺深圳，我都唔揾你，因為上次因為佢唔想零零啊嘛。因為我上次想零零，佢話唔好啊嘛，咁啊餓下你先，等你，你真係覺得啊，會唔會阿牛哥點解唔揾我就因唔肯零零咧？咁牛哥都唔係好差啫，啊俾你一次啊，坦白講，我唔需要你成日同我零零嘅，有一次就夠啦。點解咧？因為你放低你嘅尊嚴，即係有一個主仆之分啊嘛，係咪先？真係㗎，我真係咁諗。咁跟住而家我話小豬已經放低咗個零零嗰個包袱啦，即係同我嗰種感覺啦。咁我又覺得自己又高啲啦、跟住啲成擔擔，當然，含住一半都好啊，真係都好喎、啊。 坦白講，喂，咁我你又放低咗咧一啲你自己嘅自尊，對我咁樣，即係我人又高啲，咁你仲諗下喎？尤其啲網友話：牛哥，你使咁撚多錢，成日又買香水，又買手錶，你做撚慢個市喎，做撚貴個市喎。嗱，而家我就同啲網友講，以後我都可以零零，以後我都有一擔，擔唔擔零唔零零就由我話事。但係下次我未必一定要再買香水、手錶或者其他嘢嘅。下次我可能淨係俾2000蚊醒多個滴滴嘅啫噃。咁就算嘅咯。咁其實我知道可能俾一次送一次禮物，我就其實可以攞得到以後要唔要我話事。以後要唔要我話事。咁而我唔係話次次送嘢我先至可以零零。次次送嘢我先至可以有一單喎，我係送一次就得喎。其實如果長遠計咪仲撚大，我俾一次咋嘛，俾一次多啲，咁跟住就可以永久享用啊。咁其實喺個資本主義社會立場，其實好撚直租㗎喎，係咪先？我俾一次錢咋嘛，其實咁嘅程度，即係俾多一次貼士，我就享受咗，以後都享受咗呢個服務啦。其實咁樣咪仲撚抵，所以有時啲網友成日撳撚住個荷包，唔肯即係吝惜。我成日講，我哋呢部就好撚吝惜，咁你咪玩笑好撚多嘢囉。即係我俾多600多蚊，唔好計埋計埋 lego 啦，呢個佢俾細路仔，其實唔關小豬事。咁我俾600多蚊，喂，我得咗嗰樣嘢係佢個尊嚴啊。我始終我剝奪咗佢個尊嚴啊，即係我覺得已經係有個身份係皇帝同妃子嘅關係，而家唔係皇帝同皇后嘅關係，明唔明白？喂，真係唔同咗㗎啦，嗰陣時候你真係講嘢大聲啲㗎，話聲你唔知點解，即係 man 好多㗎啦，跟住對住佢，咁咪咁囉。所以有時啲網友，唉，俾多啲啦，有時飯盒，你真係你覺得呢個飯盒你成日會見到佢，成日會同佢一齊嘅話，多嘅話，你真係疏爽啲，有時有 bonus 㗎，起碼都話。你俾咗呢啲咁嘅禮物，你可以過關，會好似咁樣解鎖㗎嘛，又可以解鎖囉。而家我已經解咗兩個鎖啦，唔使再解啦，以後啲鎖唔使再解㗎啦，係咪先？咁樣其實都係貨金兩次啫，解咗兩個鎖啦，幾得好啦，係咪先？咁啊 ，OK 啦，咁都係我想俾你知道，啲網友俾幫我知道，唔好吝惜，即係例如如果你吝惜唔點贊嘅，就唔好吝惜金錢，啊，醒下我啊！買神山虎啊，最得起應該差唔多，啊都買埋最得起啦，就係買埋最得起啦。咁書展期間好似我都會出下呢鋪，我仲係30本啫嘛。咁希望有網友唔知書展完咗未？我唔知，可能完咗啦。咁我都仲買緊書嘅，咁網友咪幫襯下咯，簽翻個名俾你哋咯，係咪先？咁啊，總之大家識做啦，即係。我對阿小豬，我識做時，佢咪識做咯。咁你識做嘅時候，我可能我都未識做咧，係咪？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